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 我们在这里向各位问候一声节日快乐。明天就是8月15中秋节了，中秋节又称秋节、仲秋节，因恰值三秋之半，所以称之为中秋节，现在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主要的节日之一。中秋节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期盼丰收幸福。中秋节因恰值三秋之半，所以称之为中秋节，现在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主要的节日之一。中秋节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期盼丰收幸福。中秋节， 满圆，所以又称为团圆节。低头思故乡，等等诸多的游子吟浪。记得小时候，8月15的这顿团圆饭，其隆重程度可并不亚于除夕的年夜饭。午后时分，客厅里的四方八仙桌早早的就被替换成了象征着亲情围拢的大圆桌面。晚辈们这一晚上，无论旅居多远，也必须得赶回来吃这顿团圆饭。锦鲤缸中摆尾，桂花院内飘香，庭院中设鸡案，摆放月饼、石榴、鲜枣等应时的贡品。晚饭后，随着月娘娘的冉冉升起，人们一边拜月赏月，一边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如今虽说是一切从简了，似乎少了些仪式感，但是我们中华大地上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浓浓暖意与切切真情，还是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了。月光如水，轻柔美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卓越辉煌，祝全国的幸福家庭团圆和乐，祥瑞安康，也祝愿我们的小家亲情为拢，暖意浓浓。 儿女们事业蒸蒸日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下面就将宋代著名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献给大家，让我们共享这份平和、安宁与美好吧。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每当节日的时候，我最惦念的是我远在他国工作的女儿。她是个非常坚毅、善良、爱笑的女孩。今天我只想对她说，女儿，为了妈妈，你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我把全世界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你，祝你事业蒸蒸日上，希望你早日收获一份圆满的爱情。妈妈爱你。 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帮帮团是个非常暖心的节目，我几乎每天都听，我也得到过帮帮团的多次帮助。其实说实话，有几次听帮帮团的节目时，我都感动得掉眼泪。我爱人去世多年，父母也不在世了，常常感觉孤单无助。在这里我深深地感受到小的时候住在大杂院里，邻里之间那种温暖关怀又回来了。 常常感觉孤单无助。在这里我深深地感受到小的时候住在大杂院里，邻里之间那种温暖关怀又回来了，他们就是你的左邻右舍，他们无偿地去帮助需要的人。我要发扬帮帮团的精神，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去帮助别人。谢谢你们，帮帮团的伙伴们，是你们的陪伴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祝帮帮团的所有伙伴家庭事业圆圆满满。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能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我特别高兴。我很喜欢听帮帮团这台节目，也是这个节目的老听众了。这台节目办得特别特别好，就能够拉近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家伙呢就互帮互助，特别活跃，能够贴近百姓生活，传播的呢都是正能量，就像个大家庭一样。中秋佳节吧来临之际，祝福我们的帮团越办越好，同时呢就是借助这个平台带去我对家人的祝福吧，祝福我的家人在中秋快乐，让幸福伴随着亲人们的笑脸常开，快快乐乐每一天。 中秋节快到了，我的老伴儿辛苦了，跟我在一起确实受了很多苦，在这个节日快到之前吧，祝福他身体好，每天高高兴兴的。 中秋节快到了，我给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夏天娇，一个夏金娇，双胞胎女儿说几句话。你们呢，现在也参加工作了，愿你们呢，在外面自己工作的时候，把工作做好，学习学得更好一些。另外呢，就是在身体呢保重，将来呢有更好的一个前途。我的两个女儿喜欢听 SHE 的歌曲，这次呢，请你们给播放一首他们爱听的歌曲。我觉得你们的节目特别好，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帮忙，就你帮我，我帮你，就有好心的回馈，人和人之间有一种感情。现在我认为就是人情，人和人之间有这么多感情。一个社会只要和睦了，人人都想着以善为首的话，这个社会才有发展，人和人之间才能感到和睦，才有生活的乐趣。 我想说中秋节快到了，我祝我的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永远快乐，也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越来越红火。我还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在我有生之年，有我的能力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老伴儿，安顿叔你好，这个8月15快到了，让咱们过得愉快，请京城帮帮团节目给你放一首你最喜欢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咱们家都幸福愉快。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觉得你们这太好了，进行交流，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你们的积极态度那都是非常正面的影响，所以就非常的安定祥和。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希望天下的有情人能够在这一天能够非常愉快的团聚。 家人、亲朋好友，中秋节快乐！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全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祝愿大家阖家欢乐，幸福安康，平安一生。我是帮帮团的 老听众温玉海。 我是热心听众宋奶奶的女儿，我们家有一台收音机，就固定在 107.3 兆赫，不知不觉的收听帮帮团的节目成了我们家重要的生活内容。我们不仅收听，还积极参与。这些年节目给我们带来的知识和快乐是无以伦比的。时至中秋佳节，我代表全家祝全体听众朋友们健康快乐幸福，并在此给我91岁的老妈点播一首15的月亮。 在婴儿的摇篮边，你是落在祖国的边防线，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边疆当中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宋奶奶，今年91岁了，中秋节到了，在这里我祝福帮帮团听众朋友家庭团圆，生活快乐幸福，健康长寿。 我孝敬父母，任劳任怨，你献身祖国，不惜流血汗，我肩负着全家的重任，你在保卫国家。 又到了中秋佳节，2013年的这个时候，在京城帮帮团节目组的帮助下，咱爸咱妈公益电脑班开始筹办。5年后的今天，公益电脑班已经成长为咱爸咱妈公益学校，公益学校的志愿者团队已经将近100人。5年，11个学期，春夏秋冬，这些志愿者们无偿地奉献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一个团队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5年坚持不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团队。如果说中秋节是祥和快乐喜庆丰收的节日，也应该是向耕耘者致敬的节日。让我们向这些在人生的夕阳里仍然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送上最崇高的敬意和祝福。同时，我代表全体志愿者向所有的校友，包括第11期的新朋友们，向京城帮帮团节目组和广大听众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感谢广大听众的关注和参与，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来公益学校学习，共享公益大家庭的快乐。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团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好，